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以下的内容。首先，股市收评啊，沪指涨 0.4%， 重返2700点。另外也会关注到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开盘收复 6.83 关口。还有呢，全国首批养老目标基金拉开了互联网平台发行的序幕。那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我们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会和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开始教不同人买保险系列的第一篇啊，单身贵族购买商业保险这样的一些原则以及故事。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今天的股市，沪深股指今天早盘高开后全面的攀升，沪指、深证成指早盘涨幅呢均超过了 1%， 创业板指盘中涨幅超过 2%。 不过呢，临近午间收盘期间呢，软件、通讯、电子等科技股放量下跌，沪深股指可以说是承压受挫，纷纷翻绿。午后呢，基建板块崛起，黄金股逆势走强，沪指围绕2700点震荡盘整。截止收盘，沪指涨 0.40%， 报 2702.30 点，成交1138.40亿元。深证成指跌 0.02%， 创业板指涨了 0.17%。 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你好，好呀，大家晚上好。 是，又到了周五了，还是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这个股市走向，还有一些未来的一些分析。 好，本周整体上这个五大指数都是收的阴线，当然阴线比较小，微跌啊，中小板跌的多一点。那么这个从板块热点上讲啊，前几天都是这个超跌股、题材股。就是我说的这个业绩期过了以后，这个超跌股， 就开始大幅反弹了。 嗯， 那么有代表性的停了牌了，一共有仨了，啊，包括乐视网、翻番，包括这个什么红中红啊，都是现在停牌喝茶。 嗯， 啊，还有一个沪市的次新股，啊，那么都是涨得非常凶悍，啊，低价的超跌的，而前几天这个。包括一些个周期股， 嗯， 啊，包括一个消费股，啊，白酒之类的，啊，都是，下跌的幅度也是也不是太小啊，这个补跌吧。那么今天，这个这周期股还有这个消费股都有所反弹，可能这一开始也是一个陕西煤业的带动啊，因为陕西煤业有一个利好。就是大幅回购股份，啊，这个对这个个股还是这个提高含金量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带动了煤炭股，由此也引发了钢铁股等等，啊，那么但是整体这个量啊还是缩得厉害，我觉得这个，还是我前几周所说的这个。贸易如若无转机，无转机啊，这个何以轻言大盘底啊，现在说大盘见底了，现在是很难说，我觉得这个还得这个外部环境消停点啊，别再有进一步的摩擦啊，那么这个所以说现在有几种说法我是不太认同啊，也是一个是什么金九银十，我觉得金九银十是够呛啊，要看那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年底有没有转机吧。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叫磨底筑底啊，磨底筑底的同义词就是横盘，也就是说下边没空间了啊。那谁能说这个2700、2600多点、2653就是底了？我觉着恐怕还不是底， 不一定 啊。所以这个磨底、筑底也这个不太成立啊。还有什么吃饭行情？我就说纳闷了，吃饭谁都想吃饭，但是谁做饭？做饭给别人吃啊？啊，这个替他人做嫁衣裳，给别人抬轿。现在明显的看到这个主力都不怎么动手，除了这个国家队。还是比较能的，这个挺身而出，有时候护盘，但是有时候我看也力不从心，带动作用也不大，它就是跌多了往上脉冲啊，体现在这个银行股、保险股啊，这个大基建股上，这些是这个汇金啊什么都有所这个仓位的，但是其他的主力呢啊看不见动静，包括私募今天说。这个有一个统计是仓位53%，是三年最低的，啊，私募整体的仓位，啊，那么公募我也没看见动静，机构，啊，我前两天说了一个，评判大盘能不能反弹的五大标准，其中就有一个机构动向，机构动向从哪儿看呢？就是这个龙虎榜单，看看这个机构净买入的情况，啊，现在净买入砍透了。啊，机构几乎没什么净买入，有一天一只股都没有。你说3500多只股票，说机构说买股了，净买入就是说买入大于卖出啊，这叫净买入没有。 嗯， 昨天我看了看，有一个买一最多的买了33万的钱的，不是33万股，33万块钱的股，你说这不是塞牙缝上吗？但是卖那儿卖的最多的就是2600多万了。啊，所以这机构也是按兵不动，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得是这个大盘还是没多大起色， 嗯， 还得等这个消息面的平静了啊，不确定因素啊，这个明确了或者减少了啊，才有戏， 嗯。那您看比如说就目前这个行情的话，往后有没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转机？那出现转机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转机我说了，如果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现在的日子马上就是不是要加码，这个关税啊，500亿已经过去了啊，是 是不是这个又来了？这要不来了，那行了，那也是一个小转机。最大的转机，我觉着应该是11月份，啊，他那边如果选举有变化， 嗯 啊，那么这个摩擦的这个始作俑者就是这个隐患就能一定程度上的就消除，那么对大盘这个解压是非常有利的。近期这么跌呀，也我觉得这个大部分原因也是这个500亿闹腾的啊，所以这个是外患啊，这个外患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最大的黑天鹅啊，这个得解决。其实国内咱们已经这个减缓了啊，年初开始倒是这个去杠杆去的挺厉害的， 嗯， 所以但是咱们事实的就是6、7月份啊开始这个掌握力度和节奏了，嗯，就没那么去的快了啊，所以说这个因素也是对这个股市的原来的就是比较这个压制股市啊，这个因素也缓解了。那么就剩这，基本上就剩这一个主要的，就外患啊。什么时候外患有所解除，这股市就开始放晴了，我觉着。 嗯，好的，谢谢您跟我们做的连线。嗯，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汇率方面的一些消息。今天呢，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收复 6.83 关口，与此同时呢，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短线走高超百点，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5个基点，报 6.8212。 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黄金啊。机构称黄金避险独立行情将形成，什么意思呢？近期美元指数可以说是持续下跌，前期受挫的黄金期货价格企稳反弹，沪金主力今天呢涨幅将近 0.4%， 已经是连涨两天了。今天午后黄金资源股也是逆势走强，钢泰控股拉升涨停，荣华实业啊，包括金贵银业、中润资源、西部黄金和山东黄金都是跟涨。黄金板块呢，相对估值处于近五年的一个低位，因此也是值得投资者接下来予以关注的一个方面。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机构预测8月份的 CPI 涨幅同比抬升至 2.2%。国家统计局将于9月10号发布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PI， 还有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我们平常出的这个 PPI 这样的一个数据。16家机构预测8月份 CPI 同比增长的最小值为 2.20%， 最大值呢是 2.30%， 预测均值是 2.20%， 同比呢有所抬升。 PPI 的预测均值呢是 3.96%， 同比回落。预计猪肉价格环比涨幅进一步扩大，鲜菜价格的上涨将会更加的明显。再来关注酝酿多时，全国首批养老目标基金终于拉开了互联网平台发行的序幕。支付宝养老专区9月7号上线，为用户提供认购、查询、投教等一站式养老投资服务。同时呢，中欧泰达红利旗下的两只养老目标基金产品也将登陆该专区，于9月10号正式启动发售。目前呢，市面上获准发行的养老目标基金它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呢是按照退休日期选择的目标日期型，还有一种是按照这个风险偏好选择的目标风险型，也希望大家啊予以关注。再来关注一个跟疫苗有关的消息啊，九价宫颈癌疫苗进京的消息传来了，立即引发了北京市民的格外关注。不过呢，据了解，目前宫颈癌疫苗可以说是十分的紧俏，多家接种门诊还没有九价的宫颈癌疫苗。有的门诊呢啊，可以接受大家进行预约，但需要你本人持身份证上门缴纳1000元的押金登记，然后等候通知。那不说九价，咱们说这个4价啊，4价宫颈癌疫苗现在也处于断货当中，预约爆满。再来关注一则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地铁8号线南段开始动车调试。8号线珠市口站以南部分呢已经启动动车调试，预计年底开通。根据暂定的计划，8号线全线50公里，有望在2021年年底实现彻底的贯通。 到时候呢，乘客不用换乘，便可以从昌平一路南下到大兴。再来关注上海的一条消息啊，以提供食用水产品为主的传统渔业和水产业在上海已经从其城市居民需求中生出了一个分支，什么分支呢？休闲水族产业。休闲水族产业是由城市居民喜爱的金鱼、热带鱼等观赏鱼养殖等休闲渔业门类开始起步的，发展前景正在不断的拓宽。据上海市农委统计，沪上休闲水族产业年产值达18亿元。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进一段片花，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近期呢，会给大家推出一个系列啊，跟保险有关的系列，叫做教不同人买保险的系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不同人这个人群是单身啊。有些人把单身的人叫单身贵族，但实际上贵不贵族咱不说啊，咱今天就说单身这群人，哎，购买商业保险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什么？为大家请到现场的嘉宾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冒昧的问一句，你是单身吗？ 符合今天咱们这个主题。 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就相当有的聊了啊，因为首先你是一个保险的从业者，其次你的身份也符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群，所以平时你不光可能要给别人来推荐保险，或者说讲一些保险的一些理念和观念，我相信对于你自己这方面肯定做的也不差， 对，身先士卒嘛。 行，既然你这么的敞开心扉，那我也就不遗余力的问了哈。 好， 单身，咱们就不说单身贵族了吧，咱们就说单身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贵族老感觉不太对味哈。单身，你觉得他可购买的商业保险多吗？或者说，你觉得单身这样的一个人群，他平时考虑保险的人多吗？ 应该说啊，单身群体在购买保险这个需求或者说这个占比，我们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量或者说这个率已经越来越多了。 嗯， 那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啊，我就其实拿自己举例吧，我今年32岁， 嗯， 我给自己 人群他平时考虑保险的人多吗？ 应该说啊，单身群体在购买保险这个需求或者说这个占比，我们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量或者说这个率已经越来越多了。 嗯， 那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啊，我就其实拿自己举例吧，我今年32岁， 嗯， 我给自己购买的第一份商业保险是25岁的时候。 25岁的时候， 对， 嗯， 那个时候在我身边其实同龄人去选择购买商业保险其实并不多。 嗯， 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在身边可能在25岁30岁之间去选择购买商业保险的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 对，这是通过一个横向的比较，对不 对？ 那可能我们从纵向来看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就是说你讲到跟以前相比，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可能购买保险的人会多起来。 对， 但是我们如果纵向比，其实发现因为大家保险理念的变化，保险理念的更新，现在买保险的人比以前肯定还是要多得多。 对， 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拿单身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跟其他的一些群体相比较，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还是是最少的呢，还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中年人， 嗯， 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那可能我们在保险购买的时候啊，这个需求比较旺盛。 嗯， 那像我们的小朋友，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就谈到这中国父母对于子女的爱，就是把最好的东西都放到他们身上。 没错， 这其实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啊，这个频率也非常高。 嗯， 它恰恰就是我们可能刚步入社会，或者可能从学校走出没有多长时间的， 刚脱离了家长的监管， 哎，我们的年轻人， 嗯， 在选择购买保险的时候啊，可能稍微要少一点。 是，那其实他们这种想法啊，某些人也觉得可以理解。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单身，而且又是这个青年人哈，他就想，我这几年对不对，身体倍儿棒， 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巅峰了。 对， 而且呢，我也没有什么平常从事的什么危险的这么一些活动，对不对？那我何不用这几年，我把这钱我用到我的游山玩水啊，用到我的开拓眼界。我这几年过了之后，等到我年龄大一点，或者我成了家之后，我再考虑这个保险的问题也不迟啊。那你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观念对还是不对？如果说不对的话，那你觉得作为这个群体，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风险，因为保险就是保障风险嘛，都有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没有说特别的对错，或者说是非之分， 没有那么绝对。 对， 嗯， 这么去想呢，确实是对的，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身体的状态、机能，包括健康指数，肯定都是在整个人生阶段当中的一个巅峰的状态。 是， 所以可能得病的几率啊，要说可能比我们的中年人要低一点。 是， 但是我们要说，这个几率虽然降低了，但是不是说绝对就不会得病。 没错， 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就是跟主持人所说的，许多年轻人想等我身体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情况， 嗯， 或者我的收入更高一点的情况之下，我再去选择购买商业保险。 嗯， 但是这个以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经常去谈，你的年龄越大，身体机能越差， 嗯， 那可能你所购买保险时候那个门槛就会越高。 是，嗯，这个确实是。那觉得除此之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是他们可能意识不到的吗？ 比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一点，意外这个风险。 哦， 对，因为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经常说这个身体机能好，那可能疾病或者医疗这方面，我们确实是可以暂缓不去考虑。 嗯， 但是年轻人其实更多的一个风险，可能就是在意外，比如刚才你说这个游山玩水， 嗯， 或者我们经常出去旅游。那我们可能在意外面前出现风险的几率反而要比中年人还要高。 明白了，就其实可能作为这样的一部分人群，他们脱离了家长的监管啊，也是成人了， 对， 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可能微薄的一些收入哈、啊。这个时候就想，哎，我放眼去看看这个世界，我一个人嘛，对不对啊？爸妈年龄也应该不算大，他们比如说自己照顾自己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没有男女朋友啊，我更没有小孩，那我自己多自由啊， 对， 想去哪儿去哪儿，想比如说不回家睡觉啊，我们在比如说野外扎个帐篷啊都可以。 对， 那与此同时可能他意识不到，就是他的这个意外的风险指数就增加了。 对，那肯定比天天在家啊，或者说我们可能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的人的风险要再高一点。 嗯，如果这个时候发生意外，那可能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如果在前期我们通过一个意外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对它进行保障之后，那就可以说是有一定的保障了 啊。对， 嗯，那接下来再问的是，我们比如说想推荐啊，让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来购买保险，我们肯定要告诉他这个保险对这样的一群人他有什么样的好处，也就是他们作为单身也好，这个青年单身也好，他购买保险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优势的。 其实优势啊，我总结出来就是年轻，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年轻就是最大的优势。 对， 怎么讲？ 可能以前我们所说年轻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去试错怎么样？ 嗯。 但是在保险这款金融产品当中，年轻确实有它一个客观的优势。 嗯。 那第一就是它体检的门槛特别低。 体检的门槛特别低。 对， 嗯， 基本上我们如果要是去体检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的体检的问题的，这是基本上啊。 嗯嗯嗯。 第二呢，就是购买同样的保障内容或者说保额的话，那我们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就是保费非常低。 嗯， 你可能在二十几岁我们选择一款产品，和同样的一个保障内容三十几岁时候购买，那我们这个保费的优势就特别低。 嗯， 就保费优势高，因为保费特别低。 是， 就这样。 嗯，在这儿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是我二十岁买这个保险，我买不管怎么样的一款商业保险，我的保费，这个保费在这个我如果说是一个长期的保险的话，我每年交的这个保费它是固定的， 对， 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到30岁交的还是我20岁要交的这个钱，我到40岁还交的是我20岁要交的这个钱、 哎、对， 对不对？但如果说等你30岁了，你每年或者说是每个月要交的这个保费跟你20岁当时如果购买这款保险的保费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如果20岁交，虽然说你比30岁早交了10年，但是未必到最后你所要交的保费是要比30岁的这个多的。 对，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我们 就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一点啊，交的少。第二呢，就是这20岁到30岁十年，我们的保障时间还要长。 哎，对了，而且还多保障了十年。 对， 这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到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你认为，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群体在购买保险当中的优势呢？ 我觉得优势可能就这么多。 优势可能就这么多。 对。 那接下来你知道我要问什么了？ 就是劣势呗。 对。 对吧？ 哎、 那我们的劣势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嗯。 因为我们知道，像单身，尤其是年轻人啊，可能都处在这个事业上升期。 嗯。 那可能收入啊，还达不到一个特别稳定或者一个特别可观的这么一个数目。 没错，刚开始一步一步来嘛。 对， 嗯， 再加上可能我们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要出去玩，要消费，那可能能够啊到我们手中支配的这个钱，或者说这个购买保险的金额啊，就会稍微少一点。 嗯， 那所以我们在钱的问题嘛，这是最基本的。那可能我们在选择购买保险的时候，这个角度或者说这个范围就会再少一点。 嗯。那比如说我在单身的时候，因为我的可能经济收入有限啊，我购买了一款保险，那我这个时候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购买比如说保额更高的一些保险，等到我工资上涨了或者经济收入稳定了之后，有没有可能我增加或者说调高我的这么一个额度呢？ 那肯定有啊， 这个可以是吧？ 对，这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直接调高呢，还是需要再重新再附加一个保单呢？ 这就看我们当时所选择的产品。 嗯， 有的产品是可以我们在同一张保单当中去调整我们的保额 额度，嗯， 但有的产品我们可以直接再购买一份，甚至购买一份相同的产品，让它的保额进行一个累加， 这都是可以的。 对， 那其实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年轻人单身，他找到了李鹏了，说：“李鹏老师你好，哈哈，这个我现在想买保险，你能给我推荐哪些种类的保险呢？现在请你开始你的表演。” 那我觉得最开始肯定 啊，因为咱们本着对这位消费者负责的这么一个态度， 嗯， 那最开始第一款我要给他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意外险产品。 意外险产品， 对， 嗯， 那这里边可能就包含我们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普通的人身意外， 嗯， 第二种就是我们的交通意外。 人身意外和交通意外， 对， 跟我们简单的说啊，这两款意外类的产品有什么不同？ 人身意外险就是当我们发生了意外风险的时候， 嗯，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理赔， 嗯。 或者一个补偿， 嗯， 那我们的交通意外其实就是更限定了我们的一个区间，也就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嗯， 其实这也是在补充一点，我们许多年轻人，尤其是现在可能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的时候啊，都会面临一个出差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年轻人得多跑跑。 对，年轻人多跑跑， 嗯， 那不管是我们的飞机、火车，还是我们的交通工具，那可能多一次出行。那在交通方面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也会更多。 嗯，这个交通意外或者交通方面的风险具体指的是什么？是比如说我坐飞机延误了，或者说我这些风险算在内吗？不算。 这是单独的一种叫飞机的一个晚点的延误险。 是，我当然我是知道。所以那我们这儿指着这个所谓的交通意外。 人身风险。 人身风险。 对。 那实际上可不可以理解为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推荐年轻人购买的这个所谓的意外产品的话，包含两类，一类是人身意外，一类是交通意外。那实际上交通意外也是可以归纳到这个人身意外当中的。 对。 啊， 就看具体，比如我们如果出差或者说出游比较多的话，那你可以把有限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在我们的交通意外上。 哦，那我明白了。那关于这个人身意外这样的一个险种当中，除了你刚才提到这个交通意外，还有哪些意外的这样的一个种类的 分类？那就像比如正常的，比如我们比如说啊， 嗯， 比如走了突然一下摔了， 嗯， 或者怎么样发生了意外风险， 嗯， 这就一大类都称为我们的意外风险了。 嗯， 产品， 那意外产品你希望第一个推荐给他。 对， 因为也是这个符合比较就是年轻人这样的一个特性哈。 对， 那在这一块保险当中他大概的投入是需要多少呢？你觉得比较合适？ 这个也要看一下就咱们这位年轻人的一个收入的水平。 嗯， 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啊，你花一年花1000块钱左右， 嗯， 就可以买到一款非常好的我们的意外型产品了。 1000块钱左右能非常好， 非常好，就所有的都可以包含在内了。 大概保额的是多少呢？ 大概保额可以到100万左右。 保额到100万左右。 对， 嗯，那就比如说我去爬个山，结果把腿磕了，这些都能包含的。 对，这包含，但是具体的理赔的话， 嗯， 像如果是腿的话，那个叫做意外伤害医疗， 嗯， 那他是不会赔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百万保额的。 是，这个我明白， 对吧？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教不同人买保险系列之 单身啊。那接下来也是近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跟保险培训师李鹏来跟大家一起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九月八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郝阳。在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将会和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教不同人买保险系列之单身群体啊。刚才上半时段的最后跟大家设置了一个情境，那就是比如说啊，符合今天话题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了保险培训师李鹏的面前，然后跟他说，我想买保险，来请您给我推荐一下，我都适合来购买哪些种类的保险。首先呢，李鹏给我们推荐的是意外类的产品，对吧？ 对。 刚才也讲到了包括这个人身意外以及交通意外。那这个人接着就问了啊，那除了意外类的这个保险产品，我发现我还是有一些闲钱的，那请您继续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啊，好，那咱们就继续推荐一下。第一款我们推荐完了意外险产品。第二款我就要给咱们年轻的朋友们推荐一款我们的定期寿险产品。 定期寿险产品，也就是所谓的定期险，是不是？ 定期险。那这种定期险的产品呢，其实特点啊，就是保费便宜，但是保额非常高。 保费便宜，保额高，也就是我交的少，拿的多。 对， 对不对？ 交的少，拿的多。 那这个产品你具体来跟我们讲一讲吧。 我们说到这个是定期寿险这款产品，那最大的特点就是定期。 对。 这个定期呢，不是说我们的交费定期，而是说我们的保障期限，它是有一个定期的。那可能我们能自己选择的这款产品就保证啊，我们20年或者30年的一个保障的期限。 怎么讲？ 比如现在我年轻了，我现在变回20岁了。 你20岁。 20岁的时候，如果我选择了一款定期寿险产品，那这种产品大部分啊，最多保障期限是30年。也就是我交费之后，到我50岁，这款产品不管怎么样，我就不能再继续交费了， 就只能交30年， 只能交30年，或者只能保30年。 那它的好处在哪儿啊？ 好处就是便宜嘛。那同样的，如果我们选择同样的保额，如果我们想做一款保到终身的产品，那个保费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对。 那你告诉我，这款保险刚才你讲到的是我投入少拿得多， 那比如说就是按你刚才这个例子，我20岁买这款保险，我买到交到50岁，交30年，我大概需要交多少钱？ 看我们具体的保额。 嗯， 如果你想能达到简单一个预算啊，这个供咱们消费者跟听众朋友们去参考。 嗯， 如果我们想做到一个50万的一个身故险的保额， 嗯， 那20岁的人大概你需要交1200块钱左右。 20岁的人每个 年 1200元。 对。 然后到50岁可以拿到 这个就是我们定期寿险另外一个特点。 嗯， 就是如果到期之后没有发生风险， 嗯， 那没有钱。 没有钱。 没有钱。 哦，那我买的这个就是定期寿险，你刚才讲的是身故是不是？ 对。 也就是说从20岁买这个保险，每年交1200元到50岁之间啊，就是30年之间，如果发生意外身故了，他所给的这个 50万。对。 那如果说是在50岁之前没有任何问题，到50岁等于我这钱就白交了。 对。 那如果说从20岁到50岁这30年每年交1200元的话，那这个算下来是36000元。 对。 也就是说里外里的话，用50万减去36000元，差不多是46-47万。 对。 对不对？那这个险我觉得就你目前的这个描述来说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吸引人。因为如果说从20岁到50岁 ,50 岁就身故，那除非是意外啊，一般不可能的。对不对？那这款保险它对于年轻人来说它的吸引力又是什么呢？就为什么你会把它作为第二个就要给它推荐的保险的类型呢？ 这款产品的吸引力其实就是一个高杠杆。 高杠杆怎么讲？ 对，可能现在主持人感觉到用1200块钱去博一个50万的一个理赔款， 这都不算是博了。嗯，这基本上都是打了水漂了。 打水漂。但是如果我们想想，如果你要是不买这种定期寿险的产品， 嗯， 你如果想选择50万保额保到终身，那如果我们保到终身的话，其实就不是说打水漂了。 嗯， 因为到终身的时候肯定能够拿到一笔钱。 对。 但同样的，我们如果想交的这个一年的保费就不是1200块钱了。 那大概是多少？ 如果我们同样做50万保额做到终身的话， 嗯， 那你每年如果同样我们交30年啊，那你可能每年需要交至少10000块钱。 每年交至少10000块钱，也就是交到最后是30万差不多。 对。 那确实这个道理我们也明白哈，但是如果说你让我从20岁开始买30年买到50岁，如果我没有身故的话我就一分钱拿不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具备什么吸引力。假如说你让我从20岁买到70岁，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可能对于年龄越大可能这个身故的这个几率就会越高。 对。 对不对？但是50岁确实不算在这个高几率的范畴当中。 所以这是针对我们年轻人所选择购买的产品。 嗯。 而且我一定要跟咱们消费者说，即使现在你买了这种1800块钱的可以保30-50万的这种定期寿险产品， 嗯， 也绝不代表就一劳永逸了。 啊，是是是，这个肯定是明白的。 对，所以当我们的收入可以负担到更好的那种终身的产品的时候， 嗯， 我们肯定还要再加。 嗯，所以你今天第二个给这个人推荐的这个定期险，或者说定期险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身故的定期寿险，有没有其他的类型定期险？就你要给他推荐的，还是就只有这一种身故的定期寿险？ 基本上我们的定期险都是身故的寿险。 明白了，明白了。嗯，总之今天这个李鹏也是给大家提出有这样的一个险种， 对，可以去了解了解， 也可以去了解了解。那这个人就接着就问了啊，那这个保险我觉得我不太需要哈，你还能不能继续再给我推荐一些其他类型的保险呢？ 正常来说啊，咱跟主持人说， 嗯， 不是开玩笑啊， 嗯， 如果到这儿觉得这款产品还不太需要， 嗯， 那我不会再给你推荐下一款产品了。 那如果说我需要，那还有没有其他产品再 那可以 啊，你再说一说。 因为如果不需要的话，那可能觉得咱们这年轻的朋友对于保险的认识可能还是可能是偏理财啊或者偏投资那种角度了。 哎， 对， 说到点上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荐啊，简单的推荐一些我们的理财型或者说分红型的保险产品。 嗯，理财型或者分红型的保险产品，其实在我所关注到的很多保险相关的一些问题当中啊，一直比较有争议哈。有些人觉得应该买了还好，有些人觉得其实买来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哈。当然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观点。那你之所以把保险这个理财型的或者分红型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来给这样的一个人推荐的话，理由是什么？ 首先我推荐的时候，我肯定会建议咱们的消费者或者说听众啊，少买， 少买，就是买的这个保额低一点， 试试， 试试。 因为我们年轻人说白了，这个收入咱们都是年轻人过来的嘛，对吧？ 嗯， 可能最开始我们能够支配的这个资金啊并不多， 嗯， 所以我更希望咱们的听众或者消费者啊，把更多的可以支配的钱投入到我们的保障类产品当中去。 是，嗯， 那如果我们还有一些闲钱，或者你想去尝试，或者趁着年轻人去培养一下自己的理财的这个观念，这非常重要。 嗯， 那我们可以去尝试的购买一些保费比较低的。可能也是两三千块钱开始这种就可以买的我们的分红型产品， 嗯， 这样你去了解一下这款产品跟可能我们在股市上或者我们在证券市场或者在银行的买这种投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 明白了。那其实李鹏在这儿给大家，如果说是给这个单身的青年来推荐这样的一款保险，其实并不是想让你从中能够获得多大的利益， 对， 而是说以小见大，通过对于这样一款保险产品的购买，让你更加的了解保险这样的一个领域，或者保险产品这样的一个工具 或者运作的这个方法， 是是是，也是让你浅尝辄止的。 对，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可以在这一方面少量的投入资金， 对， 以它来进行一个了解。 对， 对不对？ 更多的还是要去购买保障类的产品。 没错没错，保险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嘛。 对， 那除了刚才你讲到的意外类的产品，包括这个定期类的产品，包括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类似于理财或者分红型的保险产品之外，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还是有想要了解的，你还有什么可以给他推荐的吗？ 我觉得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已经能够包含在我们年轻人或者说单身的保障的一个范围了。 嗯， 那下一步可能我们做的更多的就是随着我们职业生涯的一个成长， 嗯， 或者我们收入的一个提升，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保额的厚度增加，同时把保障的，比如说像这些产品当中啊，大家可以看我没有推荐重疾类的产品， 嗯， 因为确实年轻的情况之下，重疾得的这个几率确实是可能非常低， 嗯，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那到后期我们肯定要把重疾的产品给补充上， 嗯， 那同时还有就是之前咱们讨论的这个终身型保障类的产品， 嗯，明白了，会不会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医疗类的？ 对，医疗类的也是可以， 是吧？那如果说慢慢随着年龄大，你想先给他推荐重疾呢，还是先推荐医疗？ 那肯定先推荐重疾。 先推荐重疾。 对， 嗯， 因为重疾，因为医疗类的产品啊，基本上年龄跨度可能都是以十岁为一个档。 嗯， 但是我们重疾类产品确实每一岁成长之后，它的保费都要进行一个增加。 明白了。那接下来这个年轻人又问你一个问题，说，好的，那我现在给我等于是保障的一个差不多了哈，但是其实我仔细想了一想，我也是有父母的呀，对不对？虽然我没有对象，没有孩子，但我也是有父母的呀。万一我发生了意外，发生了不幸，我是不是应该对我的父母也负责任啊？首先两种情况，一种是哎，我残疾了，对不对？那我可能接下来的我的医疗费，我的什么都需要我的父母来给我提供。 对， 或者万一我身故了，我父母的这个后半生谁来帮着照顾？这虽然说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话题哈，但是也确实是保险关注到的一个方面。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将会怎么跟他来说这个事儿呢？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去选择购买保险产品的一个初衷嘛。 嗯， 因为我确实啊，就尤其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在传播的时候，经常说年轻人，以前咱们是80后， 嗯， 说80后怎样怎样， 嗯， 然后90后，现在已经00后了， 嗯， 那可能时代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有一些不同的角度 是 去判断，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刚才主持人所问的那问题，为父母考虑也是年轻人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是啊， 所以通过保险产品其实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后顾之忧的。 嗯， 也就是当我们进行保险产品购买之后，我们的受益人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父母。 嗯，那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首先有工作，但是可能这个工资啊，包括他的储蓄并不是特别的厚，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他想要通过自己来给自己的父母来购买保险，或者说通过对自己的保障啊，或通过说这个保险来让自己发生意外之后父母有一个保障，具体都有哪些类型的产品呢？ 那如果是我们给自己购买的产品，解决自己和父母的后顾之忧，那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意外、身故，还有我们的一个分红这个角度来进行产品的购买。 嗯， 那如果是想为父母去考虑这个保障的话， 嗯， 那其实就结合到以前我们很早讲过的一期节目， 嗯， 为老年人进行一个投保。 嗯，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为父母选择的也是像意外类这种产品比较多。 是，啊，因为为什么这么问呢？ 很多保险方面的这个，无论是每个公司也好，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具体保险产品的条款也好，就是在人到达一定年龄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保费倒挂， 对， 对不对？就是比如说随着年龄慢慢增大，你一方面有可能压根就买不了保险了，另外一方面可能买了保险之后，实际上对你来说是一个入不敷出的， 对， 对不对？那如果说作为子女来说，没有办法劝自己的父母给自己买保险，那当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时候，完全可以作为投保人来给自己的父母买保险，而且这个事情也是越早越好的， 对，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刚才你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保险的类型， 对，哎，适合我们老年人购买的， 对，给父母买的一般是意外类的， 对，意外类的产品比较多， 啊，然后其次呢是大病， 大病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这个情况， 嗯， 对， 怎么考虑呢？ 就看具体我们的产品。 嗯，那接下来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包括这个重疾啊、意外啊、医疗啊。那作为这个年轻人，他买这个保险的时候，也是要讲究他的一个搭配或者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吗？ 啊，那其实就是看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经济实力。 嗯， 那最好的情况肯定就是一步到位。像我所说的一步到位，就是我们去选择几个终身我们产品的一个保险的组合， 嗯， 那样肯定是最好的， 嗯， 但是那样的话确实可能一年我们要交的保费啊大概就得两三万三四万块钱， 是， 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可能还是要循序渐进的， 循序渐进， 对，嗯， 那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商业保险最重要的就是重疾、意外和医疗这三类，对不对？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工资不是很高啊，资金不是非常雄厚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三类保险产品，你在你心中有没有一个让他购买的一个顺序？说你先有钱先买什么，再有点钱再买什么，最后把什么给补齐了？ 那就是意外。 首先是意外， 对， 嗯， 那最开始最重要的我们就是意外， 嗯，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先说推荐它呢？除了它的性价比比较高以外， 嗯， 其实也是因为意外发生的风险要比身故和疾病要多得多。 嗯嗯嗯， 所以先推荐所有的人，就如果你就剩那么一丁点钱的话， 嗯， 那你就先买一个意外险， 嗯， 然后其次我们再买身故型产品。 身故型产品，那你指的就是重疾还是意外？ 我们的这个定期寿险。 定期寿险，啊， 对，然后是我们的重疾， 嗯， 最后是我们的理财或者储蓄或者分红类那种产品， 嗯， 那就是放到最后的。 那医疗呢？ 医疗跟我们的重疾放在平等的位置。 医疗放在平等，医疗和重疾放在平等的位置。那如果硬让你分出来一个顺序呢？ 那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或者我身边的朋友，我还是推荐先购买重疾。 先购买重疾。 对。 再购买医疗。因为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有医保的。 对。 在医疗这一块它其实是有一个补充的。 对。是可以有一个保障的。 嗯。那作为刚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你觉得他无论是给自己也好，或者给自己的父母也好，在投保的过程当中，这个保费应该占自己收入的百分比大概是多少呢？ 按照我们正常的规律啊，占到你年收入百分比的10%到20%都是合理的一个情况。 10%到20%。 对。 那咱们就具体数字来说，如果说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他的年收入包括他的奖金分红拿到差不多，咱们就说8万元吧。 嗯。 啊， 税后。 对，税后8万元的话，那也就是10%的话就是8000。 对。 用8000元来购买一年的保险， 对， 它作为保费， 这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是。如果8000元的话，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聊到的意外，可能也就需要1-2千， 对， 剩下的再来购买其他。那也希望大家啊来记住这样的一个数据。如果在前期当自己的资金不是特别的充沛的时候，每年拿出10%，最多不能超过20%， 对， 来购买保险产品， 要不然就会影响可能我们的生活了嘛。 嗯。那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案例吧。嗯，这个案例的这个主人公叫小王啊，男性25岁，他是一名国企的白领，但是呢经常出差，而且还经常的加班，他的月收入是8000元啊，跟我们刚才分析这个年收入差不多。他是租房，每个月的房租是3000元，刨掉房租啊，剩下的各种开销呢3000元，也就是说8000减3000再减3000，他还有2000元， 2000块钱。 对，而且他现在还没有买房，就想问一问，在他这样的情况下，是应该买保险呢，还是应该攒钱买房呢？如果说买保险的话，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 哦，那我们先这个客观的说一下啊，我的感觉， 嗯， 买保险跟买房呢，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我们说一个消费的目的， 嗯，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绝对不能说买房就不买保险，也不能说买保险就不买房了。 是， 对，嗯。而且呢，再结合到现在这个客观这情况呢，买保险基本上也不影响你买房的这个金额。 但是你看啊，就拿咱们具体案例具体来分析，目前来看月收入是8000元，对不对？月收入8000元，租房的月租是3000元，每个月还要花掉3000元， 对， 那也就是每个月2000元， 2000块钱， 对不对？ 剩余 是。那如果按照咱们说的这个意外排第一位，对不对？我买意外险，我可能意外险一年需要交的钱数是1000到2000， 嗯， 对不对？那比如说头一年我交了，那也就是我这个月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结余的， 对， 是不是？那这个难道不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就假如我现在需要用钱反而没钱了，有没有说相对来说比这个意外险每年交的这个1000到2000还要低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短暂的一个保险类型呢？ 那也有，那可能那种的话，最我跟咱们主持人说啊， 嗯， 最便宜最便宜的保险其实是可以按天买的， 按天买的， 对， 嗯， 那可能一天大概1块多钱， 嗯， 然后也可以保到一个50万的我们的一个意外的额度， 也可以这样的， 对， 嗯， 但是如果你算下来的话，乘以365天，其实还是买一个一年的那种保单啊，要经济实惠一点。 是，那咱们现在来说，在他这个情况下，你给他推荐的保险都有哪些？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所说这个具体的情况。第一就是经常出差， 嗯， 第二就经常加班。 是， 那出差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可以把钱从我们的意外险产品啊，更集中到我们的一个公共交通出行的一个意外险产品上去。 嗯嗯嗯， 对。 刚才也讲到过了， 飞机还是差旅怎么样？ 嗯， 因为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咱们这个小王同学经常加班， 嗯，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加班虽然我们都可能避免不了，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嗯， 但是它对于我们身体的损害确实是非常大的。 熬夜嘛， 熬夜， 嗯，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他可以提前准备去购买我们的重疾险产品了。 提前购买重疾险产品， 对，或者一定要提前先去了解一下。 有备无患， 对， 嗯， 那如果每月结余2000块钱的话， 嗯， 其实我觉得他每个月掏500块钱，那一年6000块钱，这6000块钱完全可以覆盖他现在所需要的保险产品的一个费用， 重疾的、 意外的，还有我们的身故的，是都可以买到了。 明白了， 对， 嗯， 另外我这还有两点想跟咱们这个年轻的消费者去分享一下。 你讲。 对，第一就是我们在购买完这个保险产品之后，一定要让你的父母知道你买了这款产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我说比较极端这种情况啊， 嗯， 如果你选择购买产品之后，你没有让你身边的人知道， 嗯， 尤其我们年轻人身边的人就是父母， 嗯， 那一旦出现风险之后，你都没有理赔的一个机会， 嗯。 你如果父母都不知道你购买过保险的话，那保险公司给你打电话联系你，你又没有交费，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保险赔不了。 那保险公司不会主动去联系你是吧？ 会主动去联系啊， 嗯，但是假如说打电话发现这人联系不上，也不去查，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发生意外或者什么， 那这没法去查， 嗯， 只能看如果我们的受益人写的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有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去查，但如果我们也没有写，也没有告诉父母，那这张保单其实就沉入水底了。 是，这个问题也就大了。 对， 嗯， 那第二个想给各位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看许多我们的保障类产品，其实跟主持人问的也特别好。 嗯， 如果你让我一个月就掏几千块钱，我可能掏不出来。 嗯， 但是我们许多保险产品其实也可以选择月交的方式。 是， 就是每个月去交钱，但是虽然我是花了可能一个月的钱，但是我的保障跟我一年去交的保障是同样的。 是，嗯，所以保险产品在它这方面还是有非常人性化的， 比较灵活。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假如咱们设定还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在这个时候他想要通过保险给自己有一些所谓的储蓄，就比如说，哎，我现在20来岁，我有一定的钱数，但是我打算在30岁的时候结婚，但是我结婚的时候不想让父母来出这笔钱，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说通过我现在来保保险，到时候呢我自己能拿到一笔所谓的这个钱呢？ 啊，那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种分红型产品。 嗯， 但是同样啊，我们提醒咱们消费者，你要去让你的保单代理人去帮你试算一下，当你预期20岁购买产品， 嗯， 30岁想用钱的时候，这个保单是肯定能够算出来30岁的时候你能够拿到多少钱的。 哦， 是肯定能够算出来的，我跟各位说。 明白了。 像我们的分红的那些浮动的收益我们排除掉，